然后身受重伤。 我太逼真，我把书信交给你当作最真心的亲吻， 怪自己来不及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。 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深渊万丈，你把我的爱用尽后丢弃，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。 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你问的太逼真，让我把书信交给你当作最真心的亲吻，怪自己来不及区分你对我是不是爱是敷衍。我想问的痛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 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，苦海分起爱恨，在世间 Good night. Thank you.